各位，上次嗰度尚存一家喺龙虎山清水湾附近安咗家啦，唔经唔觉有咗成年咯噃。呢日身高长嘴大眼、面长如马嘅男人到访，原来系将来大保长江林啊！尚存一见就笑口大开，迎入屋里头分宾主坐落，好快就听见长嘴大眼之人讲说话啦。 我雷某无事不登三宝殿，是送良民身份证俾你，你睇下。 讲完喺麻布公文内袋就攞出六本公文厚本，逐份核对又分类。 嗱，你哋一家共六口人，尚存、尚远、尚健、尚川，仲有小女尚远同尚欧氏嘅良民证件，嗱、要妥善放好，秘密收埋啊，日后用处好大噶。 张大保长讲得又清楚又明白啦，先高兴又有感激神情嘅尚存，起身就急急上前，双手接过六人嘅良民身份证。各位大模私样，半开口嘅时候已经露出一只金牙闪闪生光嘅张保长，左手递交良民身份证，右手就拎起茶杯，滋滋悠悠咪咗半啖茶。放低杯嗰阵，大仔尚远喺父亲示意下，立即上前恭敬咁再斟上热茶。茶过三巡，不嬲有白鸽眼样嘅保长突然眼前一亮，好得意咁微微笑对住尚存讲啦： 我讲个好消息你知啊！我哋全贺城乡政府主席金桂田专员下月九日摆生日酒请客，其中有20个席位由我决定就座嘅人士。我知你系个可靠识时务者，所以关照你带你前去开下眼界，结交江湖上有用嘅人士，认识啲有用嘅朋友。如果唔系，我话你知啊，尚存啊，喺呢个世界上，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永远一样啊。特别系你呢挺外来人啊。 讲到呢处，保长攞手轻轻拍下自己心口，又好似大恩人咁样先至讲啦。 如果冇兄弟我嘅保护，唔使问阿贵，你哋实将冇办法企，冇定企，好快就会俾人打走，甚至性命不保噶。 系嘅，系嘅，尚某皆因命不该绝，有幸先投得保长门下，保长若用得着尚某，一定愿作犬马之劳。 大保长听咗就满心欢喜，猛咁讲好好好咁，因为笑先露出发光金牙嘅人装出有日理万机嘅样，高兴咁离开啦。光阴快速如流水，下个月九号话到就到咯噃。贺城东鸿大酒店未到正午时分，门口忽然有人用洋火点着一串高高挂起嘅粗大电光炮仗，惊天震地响个不停啊！叮叮白啦！今日并非炮仗声引酒就醉，点解会有电光炮仗声咁巨响呢？过后又有敲锣打鼓声好响嘅，咚咚咚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锵锵锵咚锵。而家远近之人当然明白嗰个地方正喺度办大喜事啦。办咩喜事啊？喜从何来啊？唔行埋去同埋打听又点会知呢？远处有两只醒狮喺铃声嘅炮仗同重音大鼓密切合作， 敲到人人震耳又心动嘅，唔停嘅锣鼓声，咚咚咚咚锵咚锵咚锵咚锵锵锵锵咚锵。咁就喺呢阵时，突然有人用手向天快速咁转咗一圈，啊，好犀利啊！即时令到所有响声停晒，啱先嘅大地震而家瞬间又宁静到鸦雀无声。咁嘅宁静，如果有细小嘅蚊虫飞过，两只耳仔都会立即听闻。有本事嘅人呢，呢阵时仲可以分出蚊虫系公定系乸。咁宁静啦，连嗰啲炮仗嘅火药弓备气味都散晒，人人已经双眼有神采。所以而家又见到另有一景出现咯噃，细心睇先知道远处嚟咗一大队人马。睇真啲，原来佢哋个个上下衣衫破烂，已经露出从嚟唔清洗嘅又邋遢又臭，好难闻，全身上下嘅皮肤同双脚冇鞋着而打大赤脚，其凌乱嘅头发无论远近睇都好似半个野人咁。而家所见原来是一班随时会饿死路上无家可归的乞衣啊！原来乞衣听到炮仗声响，闻风而动，知道有人办喜事，就话乞衣有望乞到那些变质发臭的冷饭菜汁入肚之时。嗱，若问世上最不怕死之人是哪个，实是无一日之食的乞衣莫属啦。咁话咁快，几十个全身上下臭气冲天的乞衣，手拎着烂瓦钵头，企满东红大酒店的出入大门，人人一齐大声叫：请老板施舍饭菜，请老板施舍饭菜，请老板施舍冷饭菜汁。越叫越大声，听声呢又即是大声夹恶。睇样个个手拎烂瓦钵头嘅野人，直头好似手上有武器咁，随时可以兜头照劈。人头如果撞到啲烂瓦钵头，唔死都会头破血流啦。咁又有人唔明，点解呢度越嚟越多人㗎？乞衣佬有咩好睇啫？原来云集好多人呢，并非是要睇乞衣啊！呢度好多人话唔埋系过路人或者系茶客，而家因为一大群随时盘死嘅野人手拎武器，死死咁塞住出入大门，令到大群宾客就算系手拎请碟，见到咁嘅状况，亦都冇人敢靠近啦。边个敢上前半步啊？更加唔敢穿过结实七十几位变成一体结实，好似一座高大臭硬大石头嘅人墙啊！咁东红大酒店头戴战帽嘅老板开始听闻第一批手下人报告嗰阵，就开声闹啦：哎呀，你哋连赶几个乞衣佬走嘅本事都冇，点样学人出嚟行啊？哎，你哋几个嘢啊，干脆就快啲执包袱，翻乡下耕田执猪屎啦！一轮臭闹，吓到几个手下伙计手脚都软埋，急急扑向大门口走动。只过咗一阵，操中有势，从嚟闹人有理又勤力嘅于老板，突然顺手戴上深灰色战帽，咬紧象牙烟嘴，就急急脚去大门口睇个究竟啦。嘘，闹人嘅于老板唔睇又自可，睇完啦大吓一惊，唔再出声啦。急急脚翻到老板写字楼房，咬住个烟嘴，因为急顾唔得攞出嚟啦，两只手快速咁摇电话。好快，对方有人粗声粗气咁讲啦：我哋系警察局啊，你揾边个啊？快啲讲啦！唉，我，于老板急到讲唔出说话，仲未讲得出口啫，粗大嘅象牙烟嘴又跌咗落地先啦。当老板开声再想讲的时候，嗰声突然断了线，于老板又急急用力再摇第二次：喂喂喂喂，我是警察局啊！ 哎，大哥，我刚刚想问警察局，你有咩事找边个啊？ 冇烟嘴的口啊，答得好快啦！ 我找局长，局长啊， 局长唔喺度啊！嗰声 电话线又断。呢阵时，于老板一咬牙，无名火气，心里边就闹咧：站偷鬼啊！你老死啊！日日死咁多人，又唔见你哋去死嘅。心里边啱啱闹完，电话又通翻啦。我哋系警察局啊！ 大哥，请你听我讲清楚先吓，我系识你哋局长嘅东鸿大酒店于老板于云来啊。 哦，原来你系东鸿大酒店嘅于老板啊？ 系啊系啊，正系小弟，我因为有急事想请求警局帮助。 啊，呢一层啊，我哋唔知噶吓，局长唔喺度。 喂，老兄啊，请你帮下手啊！有人喺我哋酒店度搞事啊，点算啊？嗱，帮下我哋咧。 呢层啊，属于调兵遣将嘅事。局长唔喺度，我哋都冇计噶。 咁你哋局长而家喺边度啊？几时翻啊？ 呢层，我哋更加唔知啦。 喂，老兄大哥啊，我哋点算啊？点算啊？啊，喂， 迟迟都未见回答，一味听个电话筒度嘟嘟声响。哎呀，原来嗰边斩偷鬼又搞断线，唔忿气又心急嘅于老板再摇啊摇啊，通啦！我哋局长唔喺度啊，唔好再打电话嚟。嘟声，电话又断咗。 哎呀，斩偷鬼啊，开人物！ 于老板就无名火气，一边闹一边弯腰急急执起名贵象牙嘴，放翻入自己个袋度。而家深知问题严重啦，大批贵客入唔到门，咁啊急急云后门行出去啊！行咗冇几远，心谂有危急难揾警察，居然冇用。越谂啊越唔忿，啱啱就想闹嘅，咦？前边突然嚟咗两个巡逻警察、啊。他们弯住腰在度慢慢行，两眼无神，离远睇呢好似半瞌着觉咁，好似热锅蚂蚁咁，心乱如麻嘅于老板见他们越行越近啦。呢阵时于老板突然一手拉住闲庭信步嘅警察，巡逻警察见到咁就大声问啦：撞鬼呀、啊、你有咩事呀、啊、快啲讲啦。于老板就哭丧咁面： 两位大哥，请救下我哋啦！我哋酒楼有人全心靠害，我有投诉无门，揾警察局长又揾唔到，请两位大哥作主，赶走嗰班恶乞儿啦！ 两个巡警一听，即时就火起啦，心谂本警察大哥就识行街街嘅啫，啱啱想发作开口闹，死你去啦！就喺呢阵时。突然间手板心有啲凉，而家多咗块又硬又圆、厚薄适中嘅嘢，两个警察即时醒水啦。咁正系人见人爱之物，脱苦海银元到咗手啊！炸弟唔知嘅两个警察即时又眉开眼笑问啦：大老板，有咩事要我哋去做啊？一副可怜相嘅于老板用手指住方向。如此这般，两个警察听咗咧就笑骑骑讲啦： 大老板啊，我话你知啦，呢种事情想搞掂呢，就要一物治一物。如果家中有鬼出现，呢种阴魂不散嘅穷鬼、恶鬼、冤鬼、攞命之鬼挥之不去，要赶晚鬼出门，以为容易。边个会估到日头赶走，夜晚就会嚟噶？咁啊，等于帮太监娶老婆，一律冇用又多余啦。嗱、若要灭鬼，就要请到猛鬼之王钟馗大师出马。你哋嗰度啊，有成近100个恶乞衣，突然间喺贵宾就快到嗰阵。退出最难命、最难对付嘅黑衣阵，令到所有人冇法啲进入走出。哎呀，咁鬼死绝啦！呢一手梗系有人事先布置嘅啦，二老板，我话你知咧。 呢阵时嘅警察啊，好神秘、懒友善咁喺于老板嘅耳仔边吱吱浸浸，要如此加这般。 一番话过后，于老板听完就恍然大悟，心谂：唉，怪人知古文有云，有钱道真话，无钱语不真。请君前睇言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唉，听咗警察大哥一席话之后，高兴又担忧嘅于老板就急急行翻个大酒家，运后门入，从前门出啦。而家面对乞衣众多兵临城下，嗰啲乞衣啊，个个手执锋利薄削、齐全嘅瓦钵头，人人眼有血红筋，一齐怒目相向，吓到于老板啊，当堂打咗个冷震。冷震过后就故作镇静，力装笑容，十分友善，对贴紧自己嘅一个乞衣佬先有笑声，然之后再讲说话啦。请问老友记，一边讲一边攞手指住高高挂起嘅招牌。本人就系酒家嘅老板，你哋嘅头屋喺边度啊？请快啲话俾我知啊，有事商量啊。面无表情嘅中年乞衣听咗，唔理唔睬，头恶恶就故意望天，两耳咧听唔到任何声音咁啊。于老板就快快脆脆喺袋度攞出一扎碎银，放喺瓦钵头度，叮当响下。嗰、那个中年乞衣听见，面有喜色，露出黑牙，攞手指住夹杂喺大堆乞衣中间嘅一个戴蓝毡帽嘅人。嗰边随时一眼观察嘅乞衣头，即时就明白发生咩事啦，但照旧面无表情啦。准备行过嚟同嗰位拱手作礼有请嘅老板倾下，听见乞衣头用力咁咔一声，众多乞衣说时迟那时快，早就让开一条血路。东鸿大酒店今日第一位贵宾进入系乞衣帮嘅帮主，双方经过谈判变成快刀斩乱麻嘅交易，十分满意。最后于老板又趁住送帮主爷行出大门，再握埋手作别嗰阵，乞衣帮帮主突然大声连咳咗三下，众多乞衣听得清楚啊！哇哈一声，消失得无影无踪。仲有两刻钟，正午时分到，有惊无险嘅于老板又急于应付八方嘅衣食父母啦，各处嚟到嘅宾客云集。在张保长关照带领下，上传上院两仔爷有幸进入贵宝地同坐一台。今日贺城乡政府首长请客，延开十席，每席呢十位台上边就摆住瓜子、香烟、糖果等食物。上传两仔爷啱啱坐落一刻钟，听闻外边突然有好多人同时讲嘢，原来是乡政府首长金桂田在多人的前呼后拥下到达了。位于中间的最主围的有人当众打招呼，这里身份高聪明有礼的众多宾客突然不约而同变成了全体起立，人人都会堆满笑容，个个装出高兴双手齐鼓掌之下，一位高瘦面短的金桂田十分镇静咁睇样，出入惯大场面嘅，用两只手只系轻轻咁假鼓掌作状嘅啫。面上为咗作出欢迎众多宾客，要装成高兴嘅样，而上下嘴唇已经分开，露出两排又尖又细嘅雪白牙齿。而家有人讲话啦：， 诸位诸位。本人受乡政府首长委托，向到席所有各界人士表示欢迎又致谢。我话俾各位知，我哋金桂田专员唔止日以继夜为我哋贺城一带广大地区所有民众嘅衣食住行而付出大量心血与努力，并且今日又宴请我哋各界人士同朋友同饮生日之酒，再食山珍最美之味， 仲决定更向我哋将当今世界之潮流及预测未来风向等等一一告知，使我哋士农工商业界人士，只要系会食饭嘅凡人，自然会明白。明白乜嘢呢？唔行错路又行好运系相当重要嘅。只要系会食饭嘅凡人都会明白。明白乜嘢呢？系唔怕米贵，最怕运滞。有咁嘅金玉良言，受益良多。本人受众多朋友委托，要讲多几句啦。为咗报答金贵田专员嘅好意，我早就知道有好多人，佢哋要下决心表示啊！你哋睇，就系呢班朋友最讲义气、最讲义气啊、最难得嘅义气，佢哋已经行动啦，纷纷送上大小唔同嘅红包，红包面记住写上自己嘅名啊！ 哈，正是师翁李白曹雪芹，笔下挥舞显超群。天生我才无人要，可怜两位我凡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